2017年亚洲足联杯赛第九小组东亚地区的我国火车头队和425队5月3号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进行了第二回比赛。这一天的比赛以2-2踢平。